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自打燕王朱棣打着靖难的幌子夺了皇位，他的侄子建文帝朱允文的下落就成了明朝第一谜案。关于这段历史，史书上记载的也很模糊，还有相互矛盾的地方。至于说野史传说就更多了。清朝初年有人写了一本书叫《醉为录》，这里头关于建文帝的下落就列了23种说法。这么多说法，有没有一个正解呢？这个没人敢保证。不过也正因为这些传说，让建文帝显得更加神秘了。燕王朱棣靖难进逼京师，皇宫着起大火，建文帝不知所踪，是自焚、出逃还是流离海外？明朝第一谜案，众说纷纭。更有民间传说，小商人千里送密信，误打误撞救下一国之君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传说中的建文帝密信第一集。明朝洪武31年，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驾崩，他的长孙朱允文继位，改年号为建文，史称建文帝。您看这俩年号，洪武建文，一动一静，从这里头就能看出来，这两位皇上虽说是亲爷俩，可是性格大不相同。建文帝上台之后，一改洪武年间的紧张气氛，重用读书人，施以仁政，减轻赋税，废除酷刑，得到了百姓的爱戴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在削藩的问题上，建文帝心慈手软。这皇位刚坐了4年，他的叔父燕王朱棣打着靖难的幌子就杀到了南京。金川门大开，燕军轻松进入南京。这个时候就看皇宫那边一片火光，浓烟冲天，太监宫女儿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宫里边一片混乱，鬼哭狼嚎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太宗实录里说，燕王朱棣进入金川门，建文帝得知这个消息以后，想出来迎接燕王，可是长叹一声，说我有什么脸面跟燕王相见呢？随后建文帝下令放火烧了皇宫。熊熊烈火当中，建文帝带着皇后跳入火中自焚了，其他嫔妃侍从大部分也都跟着自焚了。 朱棣到了皇宫之后，一边派人救火，一边寻找建文帝，整整清理了三天。宫里太监都说，阎王啊，您别找了，皇上自焚了。说着这就扯出了一具尸体，放声痛哭啊。燕王朱棣一看，这尸体啊已经烧焦了，黑炭一样，是男是女都分不清，惨不忍睹啊。朱棣趴在尸体身上也哭了几声，说皇上啊，您怎么这么傻呀，我是来帮助您清除身边奸佞小人的，您为什么自寻死路啊。朱棣登基之后，用天子的礼仪给这具烧焦的尸体举办了葬礼，辍朝三天以示哀悼。这个是太宗实录的说法，可是这个说法很多人都不信。太宗实录这主要是写朱棣的，朱棣在世的时候这本书就改了好几回，而且啊，这里头说朱棣用天子的礼仪厚葬建文帝，这陵墓在哪儿呢？朱元璋建都南京，他驾崩之后葬在南京中山，称为孝陵。朱棣迁都北京往后的皇上都葬在了昌平，就是现在的十三陵，唯独这个建文帝朱允文的陵墓没有啊。建文帝到底死没死呢？如果没死的话，这人在什么地方？这个连朱棣都拿不准。更有人说建文帝没自焚，在大臣的保护之下，他是秘密逃走了。清朝初年有一个读书人叫古应泰，他写了一本《明朝纪事本末》，这里头就说了建文帝没有自焚，而是在大臣的保护之下从密道逃出了南京。这古英泰写的十分详细，说建文四年六月乙丑，南京金川门失守，燕王朱棣的军队进入了京城。得知这个消息，建文帝长吁短叹，知道自己无力回天了。万念俱灰之下，建文帝想是一死了之。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一个太监叫王成的把建文帝拦下来了，说皇上啊，您可千万不要轻生啊，太祖皇帝临终之前给您留下了一个铁箱子，让我在危难之时交给您，说打开了箱子自有办法解脱。我一直啊就把这个箱子秘密地藏在奉仙殿里。建文帝一听，赶紧叫来群臣，跟着王成去奉仙殿把箱子抬过来。只见这只箱子四面都用铁皮包着，刷着红漆，就连这锁也用铁针啊给灌死了。王成拿着一把铁锤，三下五除二把铁锁敲下来了。打开箱子一看，里头有三张戒牒。所谓戒牒呀，这个说白了就是出家人的身份证，有了这个就证明你是真正的出家人。上边写着应文、应能、应贤三个名字。箱子里还有三套袈裟、五佛冠、僧鞋、剃刀、十锭银子，甚至还有一封书信，乃太祖朱元璋的遗诏。建文帝拿起遗诏打开一看，上头说，你们要是不想跑就自杀，要不然的话就拿着戒牒化妆成和尚赶紧逃走。这份遗诏还给画了一个逃跑的路线，让应文从鬼门出去，剩下的人走水关玉沟出城，薄暮时分在神月观西房会合。这应文显然指的就是建文帝，这应能呢是建文帝身边的大臣，原名叫杨应能，这应贤指的是另外一个大臣，叫叶希贤。这两位都是忠心耿耿、誓死追随建文帝的。三个人马上按照遗嘱上说的，每人剃了光头，换上袈裟跑了。建文帝的马皇后为了给皇上打掩护，点着了一把大火焚烧宫殿，他自己也葬身火海了。大火一起来，浓烟滚滚， 宫里头顿时乱成一锅粥了。趁着乱劲儿，建文帝只带了9个人来到了鬼门，其余的人走水关御沟这条线路。这所谓的鬼门呢，其实就是北门。古代人认为西北为天门，东南为地户，西南为人门，东北为鬼门。就说这个建文帝带着人到了鬼门，这鬼门十分的矮小，只能容一个人过去。出门之后有一条水道，建文帝猫着腰就出了鬼门，后边人跟着。刚一出来挺直了腰杆，建文帝抬头一看，这水面之上停着一艘小船，船上站着一老道，正向他招手呢。这道士自称叫王生，说我知道皇上你有难，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。建文帝和随行大臣都大吃一惊，赶紧问说您怎么知道皇上有难的？建文帝从小门啊没身出来，刚直起腰，就看见旁边的水道上停着一艘小船，这船上站着一个仙风道骨的老道。这道士冲着建文帝一拜，皇上万岁，贫道在此等候您多时了，请皇上赶紧上船。建文帝和随行的人都吃了一惊。上船之后，皇上问这道士说你怎么知道朕有难呢？这道士微微一笑，叩拜说我叫王生，乃是这神月观的住持，昨天晚上太祖皇帝与我梦中相见。太祖皇帝原本也是出家之人，是他老人家让我在此等候接皇上您入观的。就这样，建文帝到了神月观，黄昏时分，果然杨应能、叶希贤他们这路的也都来到神月观里聚齐了。从此建文帝就出家为僧，带着这帮人云游四海。这段出逃的描写细节虽说挺丰富，但是您说朱元璋真能够预测死后之事，替建文帝画好了逃跑路线，还托梦给一道士让他去救皇上去，这说起来太神了。当朱棣继位之后，对建文帝的文臣开始大肆杀戮，凌迟处死还不够，要满门抄斩，灭门九族，最有名的方孝孺被灭了10族，凡是跟他有关系的全杀干净。可即便是这样，据说还是有22位忠臣跟着建文帝一块失踪了。这里头啊，除了杨应能、叶希贤，还有程济、郑洽，这都是有名可查的。最主要的是这建文帝的长子也没人了。当时建文帝有2个儿子，长子叫朱文奎7岁了，二的呢叫朱文圭才2岁。这老大是失踪了，老二呢由打2岁开始就被朱棣给软禁在凤阳的广安宫里，史称建树人，直到英宗天顺年间才给放出来。朱文圭出来的时候啊，已经是57岁的半大老头子了，被关了一辈子，出来之后连这牛跟马都分不清楚，没见过呀。而后没过几年就死了。如果说建文帝出逃是假的，那他的长子这些大臣为什么跟着一块失踪了呢？一时间真是让人难辨真假，史学家对这件事也是争论不休，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。当年清朝编修明史的时候，这些史官为了建文帝差点打起来，意见不统一啊。最后没辙，只好采取一个折中的法子，写成是宫中火起，帝不知所终。建文帝从此下落不明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谁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。建文帝深受百姓爱戴，大伙儿不愿意相信这皇上死了，都说这皇上云游四海去了，而且说的有鼻子有眼儿，还有遗址诗歌为证。 建文帝由打南京逃出来之后，带着杨应能、叶希贤、程济隐姓埋名出家为僧，云游天下。据说建文帝云游啊，主要在云贵、四川、湖北、江浙两广这西南的省份。当时也有很多关于建文帝的遗址和传说。明朝末年，著名旅行家徐霞客在他自己的游记里头就记载说，建文帝曾在贵州白云山上修行，山上有两棵巨大的杉树，三个人都抱不过来。西边的那棵树顶被大火烧着了，那就是建文帝亲手栽种的。由打这儿往西走半里是白云寺，就是建文帝修行的地方。后人还修建了一座佛阁，取名叫乾隆圣迹，供奉着建文帝的遗像。四川的永庆寺，建文帝留了首诗，说：“瘴溪来游岁月深，山云水月傍闲吟，尘心消尽无歇子，不受人间物色亲。”在贵州避难，建文帝又写下这样的诗句：“风尘已息忽南侵，天命潜移似海心，凤返丹山红日远，龙归沧海碧云深。紫薇有相星黄拱，玉漏无声水自沉。遥想进城今夜月，六宫游望翠华林。”这些诗句不管是建文帝写的还是别人给添上去的，反正关于建文帝的下落是众说纷纭，传得沸沸扬扬。这些个流言自然也传到了朱棣的耳朵里，有人就跟朱棣说，宫里头发现的那具尸体不是建文帝的，而是马皇后。朱棣慌神了，这建文帝一天找不着，他这皇位就不踏实啊。虽说他公开宣称建文帝死了，可实际上这建文帝的下落他心里头也没谱。朱棣琢磨着，这么拖下去恐怕得出事儿啊，就想派人去找，可是派谁去呢？而且这件事儿明面上还不能说出来，得偷偷摸摸的进行保密啊。朱棣选来选去，最后这项重任就落在了户科给事中胡莹的头上。这给事中是专门管提意见监督百官的官职，民间有什么事儿，他能直接跟皇上汇报。据说胡莹这个人办事儿谨慎牢靠，朱棣就把这项特殊任务交给胡莹了，说是去寻访先人张邋遢，实际呢是找建文帝。这张邋遢就是武侠小说里头经常出现的大明星张三丰。这个人是一个奇人，不修边幅，飘忽不定，据说能够一日千里。朱元璋当初就派人找过他，朱棣上台之后也就拿他说事儿当幌子。胡莹接到任务，一年365天，天天不着家，走遍了天下的州郡乡邑，把自己的所见所闻随时汇报给朱棣。这样一找啊，就将近10年。寻找期间，这胡莹的老母亲去世了，胡莹查访完了就回到京城汇报工作。他跟皇上请求丁忧回家给老母亲守孝去，古人十分重视孝道。官员的父母去世有27个月的假期，称为丁忧。胡莹天天在外头跑，没伺候过老母亲，按说他这个请求合情合理呀。可是朱棣不放心，大手一挥，不行，继续寻找建文帝。胡莹都没来得及在坟上哭两声，就又得上路了。一直到永乐21年，这一年朱棣北征，在宣化府休息。这天天色已晚，朱棣都已经睡下了，下人忽然来报说胡莹有事儿启奏。这朱棣呀，当时睡得正迷糊呢，一听说胡莹来了，立马困劲没了，赶紧穿上衣服单独召见胡莹面谈。 君臣二人一直聊到凌晨，天都快亮了，这胡莹才起身离开。据说这回胡莹来报告的就是建文帝的下落，说建文帝现在皈依佛门，已经不想重夺皇位了，情愿踏踏实实的在外边当个和尚。皇上您就放心吧，但是您说这件事儿是真的吗？不光我不敢确定，史学家也不敢确定。还有一个说法，就是朱棣派郑和下西洋去找建文帝。郑和下西洋带了几百艘船，上万人，就为找一个建文帝，这估计不太可能。您要说让他顺带手的找找，这倒是可能的。关于建文帝的传说越来越多，似乎这位皇上失踪之后就成了神仙，一会儿在江西，一会儿跑贵州去了，马上呢又回到广西了，各地都有建文帝的遗迹。据说建文帝曾经在四川的平昌佛罗寺藏身，在寺院里头，建文帝经常面朝京城的方向，泪流满面。死后僧人把他葬在了寺院后边的山上，并且把寺院改名叫望京寺。还有传闻说建文帝从云南大理一直逃到四川龙兴寺隐居在此，死后葬在山下塔林里了，以至于后来的康熙皇帝啊都到这儿寻找建文帝的遗迹。这些传说虽说个个听着有鼻子有眼儿，可是谁也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自己说法是对的。转眼到了正统五年，这个时候朱棣已经死了，在位的是明英宗朱祁镇。这年冬天，广西地方官员突然上报一个消息，说失踪多年的建文帝又出现了。这消息可是震惊朝野，皇上下令送他进京。时隔多年，这个再度出现的是真的建文帝吗？当朝皇上又该如何处理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，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